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一组中国乐曲，包括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由盛中国演奏；中阮协奏曲《云南回忆》，由魏亦如演奏；二胡协奏曲《长城随响》，由闵惠芬演奏；琵琶曲《霸王卸甲》，由方锦龙演奏。 Thank you.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